It's 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今天是立冬，也是我们传统的节日之一。立冬过后啊，日照时间将继续的缩短，中午的太阳的高度呢继续的降低。汉民族啊，以冬至哈为冬季的开始，需要进补呢，以度过呢严寒的冬天。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聊聊立冬这个节气。那么接下来进入了今天的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立冬是今年的第19个节气，立冬同时反映了季节的变化，表明啊冬天正式的开始了。首先我们看一下立冬的英文的翻译，它有两个翻译法哈。第一个呢非常简单，用汉语拼立冬哈就可以了。当然呢，如果说您第一次哈给外国朋友介绍立冬的话呢，用汉语拼他可能一下就懵了，那么可以用这个英文给他简单解释一下，叫做 The beginning of winter。The beginning of winter， 哎，那么一听马上就明白了，是冬天的开始哈，立冬。那么之后呢，用这个汉语拼音来进行这个讲解是没有问题的。好，那么看一下，表明冬天的开始哈 ，The beginning of winter reflects the changing of seasons， 表明了一个呢叫做季节的变化啊 ，The changing of seasons， indicating that winter begins。那么也可以说 The beginning of winter， it is the 19th solar term， 第十九个节气哈。这个节气呢我们已经讲了很多遍了， solar term， 19th solar term of the year， and 今年的这个立冬呢是在11月7号啊。我们讲到每一个节日是几号的时候呢，我们往往会用一个词组叫 fall on 后面加一个日子，句子结构哈，或这个句型同学们一定要熟悉， fall on November 7th， November 7th。 那么这个句子呢给它说全呢是 falls on November the 7th this year。 那么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跟立冬相关的这个 weather 哈，它的一个天气。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南北的这个温差很大，气象学家或科学家呢将冬季的定义为呢平均气温连续低于10度的这么一段时间，那么表示呢这个冬季呢正式的开始了。他是说连续5天哈，它的平均气温是低于10度。 Since China is a vast territory， 那么大家简单的话呢用一个 big country 啊没有问题，但是呢 big country 这个词啊听起来这个力度不够哈，我们呢上一个档次哈，叫幅员辽阔，我们换另外一个词，把这个 big 换成 vast， V-A-S-T， 表示非常非常的大的一个词哈，辽阔哈。那么表示一个区域哈，一个地域呢，我们学另外一个词叫 territory。Territory 啊，非常正式的一个词 territory， 那么大家记下来这个词组哈，非常上档次的一个词组，幅员辽阔 vast territory， vast territory。 The temperature difference、温度的差异 betwee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is great， scientists define winter， 那么科学家们开始对冬天做了一个定义。那么夏天它有一个什么是夏天，也有一个温度哈，做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标志哈。那么冬天呢也一样，那么它如何来 define winter as the period， 那么是一段时间 with an average temperature， 平均的温度 below 10 degrees Celsius， 给 4 5 continuous days， 连续五天，这个连续叫 continuous， 我们学过 continue 动词继续， 持续的意思，那么变成形容词 continuous， C-O-N-T-I-N-E-U-O-U-S， continuous day， 连续五天它的温度呢低于十度。那么一般呢，立冬呢在十一月份北方就开始呢下雪了哈，特别说在黑龙江啊就开始下雪了，在青藏高原、内蒙古和黑龙江省大部分地区的平均温度呢可能低于零下十度了。刚才呢我们说立冬的一个温度的指标呢是呢连续五天它的平均气温呢低于十度，那是一个零上十度。但是呢我们知道在内蒙古和黑龙江的很多地方哈，特别说在黑龙江的北部，它的气温可能已经低于零下十度了，但是南方的气温呢仍然非常的温暖啊，平均气温呢在12到15度之间。在冬至这一天呢，最北的城市和最南的城市的温差可以呢超过30度。立冬 always falls in November 啊，又出现了 fall in November. When it begins to snow in North China and average temperature in most area of 青海Inner Mongolia and Heilongjiang province could be lower than 10 degree minus、啊、或者是 minus 10 degrees。 好，那么看一下这里面提到了几个区域、啊、像青海，还有呢像内蒙，还有黑龙江等等、啊、它的温度呢 will be lower than minus 10 degree， 这里面有个这个 minus M-I-N-O-R-S， 它呢表示一个负的意思或者是一个零下的概念。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country is still quite warm， 但是呢中国的哈南方地区的气温呢仍然还是比较高的哈，非常的温暖。 With an average temperature between 12 and 15 degrees， 它的温度一般呢在12到15度之间。 The temperatur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northmost city and the southernmost city could be more than 30 degrees， 它们之间的一个 temperature difference 温度的差异呢可以超过了 more than 30 degrees。那么看一下这里面有两个词啊，一个是呢最北的城市和最南的城市，那么看看英文如何来翻译。最北的城市我们用一个词 north， 同时啊在 north 后面加一个 ern 表示北方的，但是还没有完，同时再加上 most， 我们学个 most 这个词啊，在英文里面它有一个最高级的这么一个含义，因此 the northernmost cityThe northernmost city 表示说最北端的一个城市、啊、同学们记下来，最北端的城市 The northernmost city。 那么最南端的城市呢、哎、同学们想一想用哪个词啊、哎、south。 但是啊，同学们记住了，同时啊，我们原来已经讲过南方这个词 south 如果说变成形容词之后呢，对它的这个发音会有一定的影响，从原来的大口型这个 south 变成了Southern 变成小口型这个啊，从原来那个凹音变成了小口型这个啊 Southern， 然后我们加一个同样是一个最高级 most， the southernmost city。 所以同学们记下来，最北端的是什么 the northernmost city， 最南端的 the southernmost city、啊、最北端最南端的两个城市。那么在北方啊，一般情况下会出现降雪，南方呢主要呢是降雨，比如说在四川盆地、贵州南部和云南西南部的雨量呢可能达到50毫米以上。在云南啊，晴天非常的温暖哈、啊，但是呢一旦下雨哈、啊、非常的寒冷，因此啊在云南有一句话叫做一年四季如春，但是一下雨的话呢冷的就像冬天一样。 When snow appears in North ChinaIt may rains in the south、啊、但是呢在南方一般情况下主要的呢是降雨哈，用的这个词 mainly 表示主要的。 For instance, the rainfall in 四川 basin、看看这个盆地用的是 basin B-A-S-I-N basin， southern 贵州 and southwestern 云南 could reach 50 millimeters or more。那么看一下50毫米叫 millimeter， 我们讲过这个 meter 是米， milli 呢是对一个米呢除以1000哈，是它的1/1000的这么一个数学概念哈，所以呢这个毫米呢是 mm 啊，那么50毫米呢是 50 millimeter or more。 Yunnan province is warm on sunny days and cold on rainy days， 那么大家去云南的话呢，如果是碰到晴天的话非常的温暖，但是一旦下雨的话呢是非常的寒冷的。 As an old saying goes， 那么看一下英文如何来翻译哈，一年四季如春，但是呢一旦下雨的话呢就非常的寒冷哈，像冬天一样的寒冷。 It's like spring all the year round， 一年四季，英文叫做 all the year round，哎，一圈下来哈，都是像春天一样。 But turn to winter once rain comes， 突然变成了冬天，一旦下雨。这个英文的翻译用的这个动词是 turn to winter， 一下转变成了冬天，非常的快。我们知道这个 turn 这个动作呢，转身，突然的一个动作哈。昨天还非常的温暖，今天一旦下雨的话呢，是非常的寒冷， freezing cold。下面我们了解一下跟立冬相关的一些 festival， 一些节日。那么立冬是中国古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当时啊，这个皇帝领着他们的文武百官啊，在京城呢祭天。在现代，为了庆祝这个节日，一些人选择呢在冰冷的河流里进行啊冬泳比赛。同学们想一想就觉得冷啊，大冬天的开始呢在河里面啊进行冬泳。比如说在黑龙江省的哈尔滨，非常流行呢是冬泳啊。立冬 was an important festival in ancient China， 啊，非常重要的一个 festival。 When the emperor led his civil and military officials， 看一下文武百官，英文的翻译哈，文武百官，那么分成了两派哈，一派呢是文官，一派呢是武官。文官我们用 civil 这个词 civil， civil后面武官哈，文武百官嘛 ，military m i l i t a r y 合到一起 ，civil and military officials to offer sacrifices to heaven。哎，那么这些词我们原来在讲节气的时候呢，经常会碰到，或者呢我们在讲民俗的时候，经常碰到这个字 sacrifice。S-A-C-R-I-F-I-C-E 表示说祭典哈，祭天 offer 前面加一个动词 offer sacrifices to heaven in the suburb of the capital in modern days to celebrate the festival 啊，为了庆祝这么一个节日。 Some people choose to have swimming competition in the icy river 啊，那么看看后面这些词啊都跟冷有关系啊。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一个词叫 choose to do something， choose to do something 表示一个人选择去干某一件事情啊，它表示一个人的选项啊，比如说选择去要什么东西，同时啊也表示一个人的愿望，想做某件事情。 you choose to do something， you choose to find a job 等等哈，那么表示一个人的 will 哈，一个人的愿望哈，一个人的 wish。 后面跟的是一个是icy river 哈，那么这里面这个河流的温度啊，用这个 cold 不足以体现出它的冷，而换成了另外一个形容词叫 icy。 我们知道 ice 是冰， icy 把 e 去掉换成 y， icy rivers 表示冰冷的河流里面进行比赛。 found in the bitterly cold places， 非常寒冷的这些区域啊，我们看看前面用的一个词叫 bitterly， bitter我们知道表示一个东西的味道啊，比如说像药，我们吃起来呢口感苦苦的，用这个词 bitter。 但是今天我们看一下这个 bitterly 做一个副词，后面加一个 cold， 就冷的哈，大家感觉到已经嘴里面有一种苦的感觉了，那么当然是一个夸张的用法，表示这个地方的温度啊非常的低，非常的寒冷。 bitterly cold places like Harbin's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那么中国啊，过去呢是一个农业大国，所以啊，人们在忙碌了一年之后会选择啊立冬这一天休息。因此啊，这一段我们了解的是立冬的一些民俗。因此啊，在立冬这一天啊，农民会选择呢休息一天，同时啊做一些美味的食物对自己的一个奖励。现在在中国，我们中国人仍然保持着在立冬这一天吃一顿大餐的习惯，特别呢是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在中国的南方，鸡鸭鱼和其他的肉类是人们的首选。在中国的北方，特别呢在北京和天津，人们呢喜欢吃饺子，象征着季节的变化。 China was a farming country in the past， 农业国 farming country， so people would have a break on the day of 立冬 after a busy year， 因此啊，人们一般会选择 would have a break 休息一下。同时同学们注意了，这里面有一个语法现象， would 表示说过去经常出现的或发生的一个动作， would do something， 跟这个过去的一个将来时没有任何的关系。 Cooking delicious food as reward 作为自己的一个奖励哈，奖赏 reward R-E-W-A-R-D 我们讲过了。 Chinese people now still keep this custom of eating delicious food, especially high energy food, 高热量的食物 high energy food, on 立冬。 In South China, chicken, duck, fish and other meats are people's first choice. In North China, especially in Beijing and Tianjin, people would like to have 饺子 or dumpling, meaning the change of seasons.因此啊，立冬了，天儿已经冷了，同学们一定要注意保暖。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The beginning of winter or 立冬 reflects the changing of seasons, indicating that winter begins. It is the 19th solar term of the year and falls on November 7th this year. Since China is a vast territory, the temperatur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is great. Scientists define winter as the period with an average temperature below 10 degrees Celsius for 5 continuous days. 立冬 always falls in November, when it begins to snow in North China, and the average temperature in most areas of Qinghai, Inner Mongolia and Heilongjiang province could be lower than minus 10 degrees Celsius.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country is still quite warm, with average temperature between 12 degrees and 15 degrees. The temperatur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northernmost city and the southernmost city could be more than 30 degrees. When snow appears in North China, it mainly rains in the south. For instance, the rainfall in Sichuan basins, southern Guizhou and the southwestern Yunnan could reach 50 millimeters or more.Yunnan province is warm on sunny days and cold on rainy days. As an old saying goes, it's like spring all year round, but it turns to winter when rain comes. 立冬 was an important festival in ancient China, when the emperor led his civil and military officials to offer sacrifices to heaven in the northern suburb of the capital. In modern days, to celebrate the festival, some people choose to have a swimming competition in the icy rivers,found in bitterly cold places like Harbin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China was a farming country in the past, so people would have a break on the day of Lidong after a busy year, cooking delicious food as reward. Chinese people now still keep this custom of eating delicious food, especially high-energy food, on Lidong. In South China, chicken, duck, fish, and other meats are people's first choice.In North China, especially in Beijing and Tianjin, people would like to have a 饺子, signifying the change of seasons.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别让鸽子开巴士的第二部分。别让鸽子开巴士的第二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Good evening, everyone. I am Jason. 大家晚上好，我是 Jason 老师。Jason 老师要为大家推荐两本 Jason 老师非常非常喜欢的名家名作，这是由莫威廉姆斯先生所写的小鸽子的故事。那 Today Jason wants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Don't let the pigeon drive the bus. 那别让小鸽子开巴士，这也是曾经获得过凯迪克图书大奖的故事书呢。 Come on, just to the corner and back.哎呦，快来吧，快来吧，你怎么没跟上啊？我们就开着巴士啊，到拐角处再回来就可以了，好吗？ Can I drive the bus? No? Oh, look, 这个小鸽子啊，真的是很生气，他祈求大家，他到底能不能开巴士呢？大家的一致回答都是，不，不行，因为巴士司机说过， Don't let the pigeon drive the bus, 别让鸽子开巴士，对吗？好吧，紧接着小鸽子就想到了各种各样的办法，他要求求大家让他开巴士。我们听听他怎么说的。 I'll be your best friend. Hey, 我要成为你最好的朋友了。How about I give you a fiver? 要不然我给你五块钱怎么样？ No fair, 一点也不公平。 I bet your mom would let me. 我猜呀，你的妈妈会让我开巴士的。哦，你的妈妈会吗？ No, 不会。What's the problem?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呢？ It's just a bus. 这只是一辆巴士而已。I have dreams, you know. 我也有梦想啊，你知道吗？ Fine, 好吧好吧，我求了你这么多次，又给你钱，又让你跟我一起做游戏，哦，你都不同意。紧接着，小鸽子就像发了疯一样的大声地喊着 Let me drive the bus. 快让我开巴士吧。Can I drive the bus? No. 记住了，巴士司机是说的 Don't let the pigeon drive the bus.你看呢，小鸽子一定是气坏了，他气得浑身羽毛啊落了一地。哎，那怎么办呢？可是巴士司机不让我们同意小鸽子开巴士啊，所以我们只能说 No, 不行。就在这个时候，巴士司机回来了，他说道 I'm back. You didn't let the pigeon drive the bus, did you? Great. Thanks a lot.Hey, 巴士司机回来了，他说道，我回来了，你没有让鸽子开巴士，对不对？太棒了，非常非常感谢你。小鸽子看到巴士司机回来了，赶紧灰溜溜地跑掉了。紧接着，巴士司机登上了巴士，把巴士给开走了。他对大家说 Bye, 再见。 这个时候啊，小鸽子垂头丧气的，他没开上巴士，他不能成为一名巴士司机了。 可是这个时候啊，他看到了另外一辆车，红色的有很大轮子的车，他说道 嘿，快看呐，这是什么？a truck, 原来呀是一辆卡车。所以呀，现在小鸽子又有了一个新的梦想，那就是成为一名卡车司机。那这次老师想问大家，小鸽子能开卡车吗？ No, don't let the pigeon drive the truck, 对吗？ OK, finally, a book you can say no to. 原来呀，这本书是教会大家学会说不的。那你看，不管小鸽子怎样祈求你，他说 Hey, can I drive the bus? 我能开巴士吗？ Please, 求你了。Come on, 求求你，求求你了。 Will you let him drive? 那你会让小鸽子开巴士吗？ No, I won't. 不，我才不会呢， 对吗？ The end. 故事讲完了。 Wow,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这可真是一个生动有趣的小故事，对吗？Jason 老师在每一次见面会上啊，都会为大家讲这个小故事，因为这个小故事不但教会大家学会说 no, 而且还教会了我们保护自己。我举个简单例子吧，比如说今天爸爸妈妈没在家，只有你一个人独自在家，突然有人敲门说咚咚咚，谁呀？原来是一个陌生人。那你会让这个陌生人进门吗？ No, 不会。 陌生人说了我可以陪你玩游戏，那我们可以让陌生人进门吗？ 不行。 No, 陌生人又说了，我可以给你5块钱给你买好吃的，你可以让我进门吗？ No, 不行。 那他还会说，我是你妈妈的朋友，我可以进门吗？ Yes or no, 行吗？ 不行。 所以呀，这本书教会了我们保护自己。同学们，小朋友们，你看，故事虽然很简单，但是道理却非常的深刻。你学会了吗？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See you next time. Goodbye, everyone. Goodbye. 在今天的节目最后，我们在这里把小鬼当家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的6:00和9:00。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夜色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Bye.